约伯传第三章。此后，约伯开口诅咒自己的生日。约伯开始说：愿我诞生的那日消逝，愿报告怀的男胎的那夜灭亡，愿那日成为黑暗，愿天主从上面不再寻觅他，再没有光烛照他，愿黑暗和阴影玷污他，浓云遮盖他，白昼失光的晦暗惊吓他，愿那夜常为黑暗所致，不让他列入年岁中，不让他算在月份里，愿那夜孤寂穷独，毫无欢呼之声，愿那诅咒白日者，有数召唤海怪者前来诅咒那夜，愿晨星昏暗，期待光明而光明不至，也不见晨光熄微，因为他没有关闭我母胎之门，遮住我眼前的愁苦。我为何一出母胎没有立即死去？为何我一离母腹没有断气？为何两膝接住我？为何两乳哺养我？不然现今我早已卧下安睡了，早已永眠获得安息了。与那些为自己建陵墓的国王和百官，与那些金银满堂的王侯同眠，或者像隐没的流产儿，像未见光明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停止作乱，在那里劳瘁者得享安宁，囚徒相安无事，再不闻督工的呼斥声，在那里大小平等，奴隶脱离主人。为何赐不幸者以光明，赐心中忧苦者以生命？这些人渴望死而死不至，寻求死亡胜于宝藏，见到坟墓感觉欢乐，且喜乐达于极点。人的道路既如此渺茫，天主为何赐给他生命，又把他包围？叹息成了我的食物，不停哀叹有如流水。我所畏惧的偏偏临于我身，我所害怕的却迎面而来。我没有安宁，也没有平静，得不到休息，而只有烦恼。